Hello， 我是悠悠啊。咁今日咧就系我第一集嘅节目啦，叫做女士在场嘅。咁其实咧，我哋呢个节目咧就会讲下男男女女啊，着衫啊，衬衫啊，或者系男仔啊同女仔啊，对于着衫嘅观点嘅问题啦。咁今日除咗我之外咧，仲会有呢个阿 Stone 喺呢个在场帮手協助下我嘅。 係啦，虽然我係一个男士啦，咁但女士在场始终都有啲男士在场有个观点㗎嘛。咁所以呢我都会協助下悠悠啦，从一个男士嘅角度睇下女士啦，或者用男士嘅角度睇下女士点睇男士啦，或者男士嘅角度点样睇男士啦。咁总之就係喺返男士嘅角度睇下其他唔同嘅嘢咁啦。 好，咁我对今日第一集讲咩呀？好啊。 第一集既然係女士在场就讲女士先啦。 非要讲港女 女士咁讲港女我哋喺香港都好正常嘅，係咪先？反正港女呢个话题都係永无止境讲唔完㗎啦，你鍾意点讲佢都係存在㗎，係咪？咁你作为一个香港嘅女仔，咁你觉得你係咪一个港女呢？ 咁睇下你要点定义港女先喎。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唔係港女。咁你覺得我係咪個港女？ 你定義嘅港女係咩呢？ 大家所定義，唔好話我定義，大家所定義嘅港女通常都係好鍾意著名牌呀、好大小姐脾氣呀、或者係好唔守時之類囉。咁你覺得係咪咁 著名牌、守時同埋唔守時同埋小姐脾氣咁你應該唔係買名牌啦，因為我每次見親你啲衫應該名牌店都見唔到嘅。佢哋唔會買啲咁花哩花綠嘅名牌衫，通常都黑白灰啦、啡色啦，跟住或者無端端整條好勁嘅紅色裙啦，即係出唔到街嗰啲衫，通常都係。咁我每次見到你著新街嗰啲衫咧，都係出得街嘅。 咩意思啊？ 即係嗱，譬如我譬如去嗰啲名店啦，通常見到嗰啲咧就一係就 Deep V 啦。一咧就突然之間成件一個紅色噶啦，紅色嘅一件紅色嘅衫啦，即係啲好點講咧？我哋行出街望到佢，你做乜嘢？係咪黐咗線啊？嗰啲衫嚟嘅通常，或者我就見到嗰啲咩咧？就係、是、同翻版一樣嘅全家 LV 袋或者 Gucci 袋咯， 大 logo 大 logo， 係啊，或者所謂嘅暗花，但係其實就係、是、都係嗰個 L 同嗰個 V 咧、即係由80歲到8歲都係可能孭緊嗰個袋咁樣。咁你同我講嗰個係名牌，但係我唔係好知。即除咗個價值我 feel 到佢嘩應該好貴之外，咁我又睇唔出所謂嘅名牌嘅分別囉。因為喺我心目中名牌應該係嗰啲咩呢，即係可能以前皇帝時代 ,ok, 皇帝或者有嗰啲時代，國王嘅時代就係、是、國王用嗰啲貴族用嗰啲嘢就係名牌啦。我哋庶民用嗰啲呢就係普通嘅牌子。咁我哋如果有用到名牌呢，就代表我哋嘅檔次好升一級。但係唔係呀，我而家發覺周街人都係用緊一模一樣嘅嘢。咁其實應該冇乜分㗎，不過你可能帶咗自己虛榮強啲嘅。 嗱，我忍唔住，我就要講，我真係要講，我喺度。嗱，咁樣講啦，即係我嗱，首先有樣嘢我想問翻 Yoyo 嘅係話，即係嗱，頭先都講到話，好多時即係何謂港女嘅定義，我哋都會見到一樣嘢嘅話 ，OK。個女仔無論要求自己嘅男朋友又好，或者死慳死抵都好，都硬係要買個 Gucci 袋或者 LV 袋。喺香港就好多時都係買個 Gucci 袋啦，學生咁樣，即係學生嘅時候。喂，其實咩心態呢？講真， 其實講真，我未有呢個心態過，但係我身邊啲女仔咧就覺得，只要孭咗好似就我唔同咗咯，我高貴咗咯，我因為著咗呢件衫，所以。我應該要升一個 grade 咯，我唔係再普通孭住旺中嘅袋嘅感覺咯。 嗱，我嗰時行街咧覺得幾得意嘅，係話 OK， 即係你呢輪就唔係啦，因為呢輪係即係夏天嘅關係啦，始終都係放暑假啦。好啦，到你翻學嘅時候咧，即係以前又好嘅，而家都好，都有個心態嘅就話，你行街落開銅鑼灣 ，OK， 僅有個着住校服嘅女仔孭住個 Gucci 袋，眼係牙牙喳喳咁嘅。我好簡單嘅，我好想兜巴車埋去啦呢樣嘢，即係講真嘅係。咁但係又調轉翻咁講喎，永遠佢哋嘅心態咧，即係從個樣啦，你睇到點解我會覺得乞人憎啦 ？OK， 高傲一啲，個格衰啲，即係衰啲講。同埋第二樣嘢係話，其實係咪真係有需要去咁做呢？喂，第一陣時襯落去其實冇乜嘢嘅喎，即係我又覺得襯落去咪又係咁，咪普通一個袋，即係襯嚟做乜啫？ 冇錯，仲覺得有陣時啲名牌袋反而佢好樣衰添。 點解？ 其實咁我冇乜款嘅喎，始終都係嗰個 logo 啊、嗰、那個 pattern 啊、嗰、那個啡色啊，我完全唔覺得靚咯。但係佢哋會覺得呢個啡色係好襯嘅喎，佢覺得係咩衫襯落去都係 OK。但係。其實我覺得唔係 咯。講開 Gucci 啦，即係逐個講啦。即係我哋都知道，好多時都係兩隻款嘅袋嘅，一隻就係手袋啦，即係手袋就係、是、長身啲嘅，大約一尺乘一尺到方形嗰只咁樣啦。兩個臂，即係個腕位係長啲，可以上膊噶啦。咁嗰、那個就好反調翻轉頭，好多 OL 用啦。OK， 咁亦都會見到學生用嘅，但反觀嚟講嘅就係話，學生咧好多時攞一隻就係咩，類似即係阿 Stone， 我哋知啦，打籃球咧，以前細個嗰陣時咧，大嗰只長身嗰只咧 ，OK， 佢係布嘅質料嚟嘅，佢唔係皮嘅質料嚟嘅，有唔同嘅顏色啦，一隻就係純黑啦，黑色面黑色暗花啦 ，OK， 另外一隻就係、是。頭先講嗰種係咪叫啡色啊？我都唔識啊，即係類似啡色嗰只啦，正常嘅 logo 擺咗落去啦，永遠都係孭兩隻袋嘅。但係嗰隻袋老實講句，孭起上嚟唔舒服嘅，因為你長嘛，咁同埋你真係學生嘅話，你等輸落去啦 ，OK， 你仲要女仔嘅話，仲要淋淋心心嘢啦，咁你會壓到好鬼大個嘅，孭起上嚟又硬係唔知點咁樣。其實冇乜款揀嘅。 如果要揀款呢，其實名牌款呢係好多嘅、但係問題呢，只要一個櫃呢係個個都會知 道。 即係正如好似 LV 之前出過啲車厘子嗰啲款啊、你知唔知邊隻啊？ 我知 道。你如果係嗰隻款嘅話，你根本上係今季我好興啊，我有咗呢個袋啦、但係到下一季嘅時候係人都知道你呢個係上一季。跟住個個呢就會揀一個超簡單超普通同埋超常見嘅款，佢哋就會覺得好襟啦。 就等於 LV 嘅 mini monogram 咁計啊，開頭出嘅時候你都會覺得 OK 嘅，因為你見開皮嗰隻嘛、logo 大 OK 啦，咁、你突然間覺得我 mini monogram 襯落去布嘅質地度，你會覺得咦好似喎。但你越出發覺咧，你越多嘅時候，你就覺得眼係開始隱眼啦。咁襯藍色加個 mini monogram， 跟住白色落去，眼係覺得。咁你同花園街買真係冇分別㗎嘛件事係。係 啊。 係啊，反觀嚟講，即係另外一方面啦 ,Gucci 呢嗰陣時呢早兩三四年前啦，有個就佢真係大 logo 啦，佢係再大啲嘅 logo 嚟㗎。白色嘅。咁佢唔係佢個 logo design 呢係換咗嘅，就係呢佢好似類似一啲用啲手鐲手飾嘅物體嘅實物咁嘅 design， 咁一砌咗兩個 G 字落去嘅，咁佢嗰隻款咧就反而我會覺得 OK 咯，順眼好多咯。咁但係你話調翻轉嘅，我又覺得冇乜用嘅喎，其實 都係㗎。其實咁貴買個袋俾我嘅話，我用嗰個價錢嘅話，其實我買到廿個袋啦。 喂，但係人哋啲女仔唔係咁諗㗎嘛，即係佢其實都話襯點襯啫，都襯唔到呢、這個係咪先？ 我唔信買廿個袋襯唔到一件衫囉，喺我嘅角度當中啊。但係其實好多女仔都係仲係要用住名牌袋先覺得我唔好計學生啦，可能計 OL 啊，咁佢會覺得我孭住個名牌袋返工、感覺上會好過孭一個冇牌子嘅袋返工囉。 講到 OL 啦，即係呢個係分開兩個層面去講啦。學生嘅港女，我覺得好多時其實大部分都係孭 Gucci 袋㗎啦。即係呢個喺香港你係定價咗㗎，無論出到去銅鑼灣、尖沙咀同旺角都係一樣㗎啦。OK。咁然之後你話去到 OL 嘅層面上，可能大少少年紀啦，25、6歲啦，我定義為之為中女啦。OK 呢啲 咁快叫中女啦？ 喂，大佬跟住嗰啲叫剩女。系咪先？嗱，去到呢个层面，会多啲款式拣嘅，多啲款式拣，例如系咩呢有喵喵啦、OK， 跟住然之后，我都Prada 都会多咗啲去用啦。咁然之后再数落去嘅 ，OK， 比较行政人员 look 嘅话，就会用菲力鸡毛啦。OK， 反而少啲人用喺香港嘅就系 Burberry 啦。這个我唔知点解啦。咁但系其实衬落去，我自己觉得比较啦。喵喵啲款係好啲 㗎，但係其實喵喵啲款係勁容易爛。 點解 呢？佢哋啲質地好差，全部 make in China、 啊。 喵喵真係㗎。 喂，但係又咁講喎，你話好容易爛，但係佢價錢係 比美到去 LV 嘅層面㗎，如果你去睇一睇。 係啊，冇錯啊。 喂，其實如果咁樣講，其實唔抵用㗎喎。 喵喵係唔抵用，喵喵係買個款囉。 嗯。 係啊，同埋佢會，其實佢入面呢最大家覺得最舒服就係一個小羊皮嚟嘅。 嗯。 但係呢個小羊皮呢係好多人都話用一年左右啦，個羊皮已經開始甩。 霉。嗯。 跟住啲皮又開始，出面啲皮開始甩落嚟嘅。但係其實如果你買個認真講句，真係買個燒極都燒唔著嘅 LV 嘅話，其實仲襟。 喂 ，LV 嗰隻皮係硬啲嘅嘛？以我所知，摸落去已經知啦。 係啊。 嗰隻咩皮嚟嘅其實？ 嗰隻我唔知喎。但係傳說中係用火燒都燒唔爛嘅嘛。 我唔知喎，我都冇人，我都冇人呢個 LV 會彈個火嘅屎咯呢樣嘢。喂，咁嗱調翻轉啦，其實有陣時即係。呢度又要問翻 Yoyo 啦，就係話嗱，我哋有陣時買，即係假設啦，啲女仔買一啲貴啲嘅手袋啦， 係啊， 點樣去保養呢 ？OK， 你知㗎，女仔緊唔係一個袋旁身㗎嘛， 冇錯， 可能一年四季有四個袋旁身㗎嘛，咁、啊、你有陣時用完 ，OK， 春天用完呢個就劈㗎嘛 ，OK，、 啊、 但係你我都有咁嘅經歷嘅，我就唔係買啲牌子啦，但係有個皮袋 OK， 啊，轉個頭即係想冬天攞翻，即係秋天攞出嚟嘅時候。點解有陣味嘅？ 霉霉地 咁樣 感覺， 咦有啲毛嘅、啊，喂，其實好難保養嘅。 因為香港嘅天氣其實好潮濕㗎、 嗯， 其實對呢啲皮嘅嘢並唔係一個好好嘅儲存環境嚟嘅。 嗯， 咁如果係喺名店嘅 sales 啊，都會建議翻會擺翻兩個抽濕嘅 防潮珠嗰啲， 係啊，防潮珠嗰啲擺住，同埋咧，因為通常名牌袋咧都會有一個。類似筆跡簿嗰啲袋呢佢係俾你個擺返個袋保存嘅時候 吸濕可唔可以咁講 要有個筆跡簿嘅袋包住囉、 嗯、 吸濕珠跟住再用個筆跡袋包住跟住再擺喺一啲冇咁潮濕嘅地方啊擺喺衣櫃入面啊、 嗯、 總之唔係可以擺喺出面即係亂咁劈咁啊其實就係超容易壞 嗯， 系啊。 喂，但系另外一方面啦，嗱 ，LV 嗰啲就比较易打理啦，我都知道， 嗯、 我都见人礼手就揈落地下， 好、 嗯、有啲女仔系噶嘛，礼手劈落去就算啦。嗱、嗯，头先讲过啦，有两即系手袋方面，除咗 LV 嘅质地之外，另外一只头先讲喵喵类似薄身嗰只啦。 系啊。 但大家都知道，其实有一啲手袋系另身嗰只噶嘛。 系啊，系啊。 另身嗰只，我 叫做七皮。 O、okay, K， 我真系唔识啊。O K， 我就见到。是咪真係成日都要打蠟嘅呢定係一話 ,ok, 抹一抹佢就得嘅呢 七皮呢樣嘢其實對我哋常人嚟講真係幾難保養因為其實正常嘅七皮冇咁靚嘅時候啦其實只要一刮花少少呢就會見到一條黑色嘅痕㗎啦 嗯 你知唔知我講 嘅我知你講 係啦咁如果係有嗰條痕即係你唔小心刮花咗呢其實正常嚟講呢你應該要去保養㗎啦 嗯 但係其實保養嘅過程呢係我哋常人應該做唔到嘅或者係我哋自己係唔會有呢啲工具可以去做到嗰個 即係可以 修嘅過程啦 嗯 係囉、 嗯、所以其實基本上就係、是、即可能是拎一兩次跟住就要好好地收埋佢劈好佢就算㗎喇。 係啊。 冇得搞㗎如果即 係 掛咗。喂咁如果布袋呢嗱你都知頭先講過啦、 啊、 有啲貴貴、 啊、 貴得嚟又唔抵食嗰啲布袋㗎啦。喂嗰啲布袋我有個 friend 就真係買、啊、女仔嚟嘅即係買咗布袋嗰隻款啦 ,Gucci 嗰隻款啦。咁啊佢好得意嘅佢真係會洗佢冇乜所謂佢抌落去洗衣機洗嘅。得唔得㗎我真係唔知啊呢樣嘢。 正常嚟講應該唔得㗎因為佢會將洗衣機呢會將入面嗰啲縫線啊。 嗯。 總之係將嗰個袋嘅原本嘅形狀洗掉落洗衣機嘅時候啦會洗到變形嘅。 嗯。 咁冇話袋嗰陣時啲衫都要有啲車線位啊你都要去乾洗更何況係一個有形狀嘅袋。 嗯。 因為其實本身個袋就算係你除非好似購物袋呢種係冇形狀嘅cutting 啦，如果唔係正常嚟講都應該唔可以掉落洗衣機度洗咁誇張咯。 嗯，明白。阿松咧，阿松點啊？ 我啊咁諗起你話點解啲學生要買名牌啊？ 我諗到我要增強自信心囉。 係咁呢個呢、這個 即係嗰啲老師成日講嗰啲呢，我要與別不同咁樣，我就係諗到呢樣。 呢個好多時都會㗎啦，咁但係頭先即係拉開咗太遠去講啦，講開啲袋，因為我有即係一紮問題問啦，拉開得太遠。咁但係講返你話港女方面啦，即係你問我有陣時覺得呢個通呢，你要分幾個層面去講囉。第一樣嘢就係、是、即係唔同年齡囉，我會稱之為學生同埋做嘢係兩個階段嚟嘅、嗯。即係個原因係咩？學生好多時就係、是、佢只要係名牌就得㗎啦。同埋、 啊、 有少少嘅係點講呢， 個 logo 要越大越好。 個袋越大越好，個 logo 越大越好， 啊、 要俾人睇到嘅。 係啦、 啊。呢、這個係純粹喺外觀上係好港女 feel 嘅，我會覺得。 係啊係啊。 但你話稱之為成魔嘅階段就係咩？佢做咗幾年，佢喺學生做咗幾年港女，跟住然之後慢慢到佢出嘢，唔係出嘢，出嚟做嘢嘅時候去做港女咧，即係我會覺得嚇唔係啩？慢慢喺個心理上咧都會改變咗嘅。即係我見過兩個例子啦。 嗯， 個男朋友好似奴隸獸咁嘅。 嗯， 嗱奴隸獸嘅意思係咩？即係OK 啦。无时无刻都会发脾气啦， 系啊， 跟住然之后唔买就扭啦，即系、 啊 我又唔知点解唔买就一定要扭啦，咁你同个三岁有乜嘢分别啊 ？OK， 第二样嘢嘅系话，喂，点解咁多女仔都要求个男朋友去帮佢攞手袋嘅？你问我，我真系接受唔到，你接唔接受得到？ 我唔会，除非佢手上攞住好多嘢。 我 即系我咧， 即系你 话 帮佢 ，OK 冇问题，系啦。你话买嘢 ，OK， 去 welcome， 即系去买嘢嘅时候攞住好多嘢，咁帮你攞冇问题，或者你买紧好买紧嘢嘅时候，你试紧衫都好，我帮你攞就冇问题。但你冇理由行街个女即系攞住个手袋。两只手揈嘅 ，OK， 咁然之后条仔 ，OK， 又系两只手揈嘅，咁然之后你就将个手袋扼咗喺条仔嘅身上噶嘛？ 咁我都系问题咯， 系啊， 即系我咧我都会帮女仔拎嘢嘅，但系程度系乜嘢咧？即系好似喂我左边拎住个袋，右边拎住一沓嘢咁样，可能做嘢咁啊？喂，咁我帮你攞到好正常啊，系咪先？你即系攞你好多嘢攞，咁跟住我两手揈揈咁样，所以你讲句，我自己都唔好睇啦，你最好俾我添，你唔好抢。你做一個女仔，唔該你俾我，請你讓俾我，等我睇落似翻個男士先，唔該你唔好，唔使我拎，唔好，唔該你俾少少我，等我似翻少少。 男仔真係咁樣諗 㗎？等我似翻少少先，即係我覺得，我都係咯。有時我會唔孭袋㗎嘛，就咁兩手，希望就咁攞住銀包或者攞住個電話就出街咁樣。係 啊。 咁跟住可能你咁啱出嚟，你啱啱買完嘢，哇！啱啱呢個呢邊有個袋，跟住自己一個手袋，因為咁你啱啱買一啲俾我，唔該。等我睇落有少少嘢攞住，唔好你攞到乜嘢，跟住我喺度兩手揈揈咁行嚟行去，好似嗱即係 就算女裝啲鋪頭嘅好 lady 嗰啲紙袋，你都可以幫佢拎，你覺得冇問題？ 我覺得唔緊要喎，嗱，因為我本身係兩手空啊嘛， 嗯、 即係如果我唔幫你拎咧，我又好似感覺上咧，你問我咧太大男人啦， 嗯， 咁一調翻轉咧，個女仔乜都唔攞，個男仔攞曬咧，咁啊即係個女仔大女人啦。其实即系咩呢？其实即系公主咯，即系睇剧嗰啲咧，三个工人喺后面，跟住前面攞咯、 嗯。 即系我就唔想，我就觉得唔系咁好咯。即系如果你系嘅话，其实 share 咯，系咪先？即系我又唔系好多嘢攞咁样，我觉得个男仔攞多少少嘢帮个女仔咧，系、 嗯、 OK 嘅，而唔系零至到有。 唔系，我明白你嘅意思咯，即系唔系去到尽咯，即 系 你有时帮个女朋友或者女性朋友去攞 OK 冇问题嘅，咁但系。你唔係劈曬俾佢㗎嘛，即 係 有時候你會覺得有嘢吓你，即係我會怪條仔唔係怪條女囉，點返轉你幫佢攞做乜嘢啫， 係啦， 低咗呀，唔識攞呀，我會咁樣諗囉，多唔多呀、啊、有冇啲朋友呀、啊、 都幾多朋友會咁樣做，但係其實我自己都唔係好鍾意咁樣。 喂，咩心態呢？其實點解呢？點解啲女仔要叫男人攞嘢嘅呢？ 正如好似啱啱 Stone 講話，好似有個工人喺後面，有个工人喺隔篱，我点解唔用呢？港女嘅心态就系呢个心态啦， 即系中意观音兵要多，就港女要多，唔系先，即系工人要多咁样。 系啊， 嗱、 啊， 第二样嘢啦就系、是，如果你问我有即系所谓成咗精嗰啲开始啦，就系当发觉 OK。正常嘅女仔呢 係 喺香港呢，我會稱之為呢比較保守啲，唔會著得好密實㗎嘛，即係會著得好密實㗎嘛 ,ok。但係當佢行街發覺 隔離有條女穿得比較暴露啲嘅時候咧、 嗯， 自己身邊嗰個咧就會秒追秒視得好緊要嘅。即係呢樣嘢我又覺得，咁人哋穿乜關你咩事咧？條仔唔及咪得咯，你又唔 但係佢會覺得你及咗先啊嘛。 唔係啩？ 好難及我係女都會及女啦，你仔唔及女？ 我明你嘅意思。 莫非仔真係唔急？ 但係我作為我男士，我個想法係乜嘢咧？佢唔係覺得佢唔係急，佢唔係講嗰條仔急啊，佢係覺得自己輸咗啊！即係我公主嚟噶嘛，我女王嚟嘛，我點可以輸啊？搞錯你張靚過賤人淫蕩咁樣，可能即係佢覺得係咁啊，因為我輸咗，我揾啲藉口去鬧佢，而令到自己心理平復啲。 嗯， 所以我覺得有啲咁嘅情況。會有啲咁嘅事先。如果你覺得你今啱著同一套衫、 啊， 即係同一 set 嘅衫，同、 啊、 個女仔今啱又街又撞到同一個 style，、 啊、 你輸咗俾佢，咁你會覺得點啊？你會覺得 我會揾啲嘢挑剔佢， 係嘛？其實我都係一樣嘅。 嗱、啊，另外一方面咧就係、是你問我仲有一樣嘢係幾突出到香港嘅女仔有種不同嘅咧，就係、是、話。OK， 當啲女仔成日都會覺得自己係唔夠瘦， 冇錯。 喂，呢樣嘢我唔明嘅喎，其實。 但其實普遍香港女仔去咗咁多地方嚟講啦，香港女仔普遍係瘦。 係啊。 係啊，普遍係瘦，但係好似我自己咁，我都會覺得自己哎呀好肥啊，大髀好肥啊，隻手臂好粗啊，隻衫唔好睇啊。 嗱呢樣我又唔明喎，即係 OK 個個女仔都咁講啦，嚇好肥啊，大佬你明明瘦到即係我稱之為咩咧 ？OK 益力多樽嘅手臂同埋七罐嘅腳咁樣啦 ，OK 我已經見過好多啦 ，OK 但係都係話喂我都係真係覺得好肥，我唔明咯呢樣嘢又係。 呢樣嘢應該係真係好受時下啲model 啊、明星啊，佢哋真係瘦到條骨咁噶嘛。佢、哋其實當上鏡大家上過鏡去個 studio 影相或者係閃光燈都知啦。你只要一打個燈落嚟閃個光嘅話，其實正常嚟講係應該肥5 kg 噶嘛。 哇！唔知喎、 啊。咪打燈嗰個打得唔好啫，其實。 唔係㗎，你普通去 studio 嗰啲，你冇話去 studio 嘅話，你落閃光燈嘅時候，你塊面都肥了。 唔係你落閃光燈肥咧，就係正光啊嘛，肥緊嘅。 係啦， 係啦， 係啦，但係啲明星咪要受閃光燈咯，佢哋咪肥咯。 佢哋係啊，要瘦啲。 係啦，跟住咧，其實咧，香港嘅女仔咧就好希望佢影相嘅時候咧，就係好似明星咁瘦。 其實我覺得咁，其實咧，佢呢、這個即係佢哋覺得瘦咧，再瘦咧，我覺得佢係錯嘅。其實佢咁樣用係冇意思嘅。你找个识影相的男朋友，我告诉你真的。 啊、这里我告诉你阿Stone是识影相的。 Okay? 你要精女朋友。 我真的认真说句，即是就算你瘦到怎都好，你有个男朋友不懂识影相呢，他真的求其影你怎影都不靓的。你真的想影啲相靓呢，你识个识影相的男朋友。 喂，讲开是 喎。呢、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不是呢。 一影错张相呢，你身边嗰个呢真的闹到你趴街。 是啦，同埋呢重要是什么，你找不到个识影相的男朋友，你是找个识影相的观音兵咯。你既然是港女，你一定有观音兵在手嘛。咁你有啲人拎嘢，有啲人接你嘅，咁你找个识影相帮你专影沙龙影 profile picture 咯。我觉得你既然作为港女 profile picture 嘅话，点都不过自拍啊。 咁你 系啦，又要讲到第二个话题啦。港女 一定好鍾意喎，我唔明呢样嘢。即系 OK 嗱，其他节目讲过啦，内地人就好鍾意喺床度自拍啦。OK， 港女唔系喎，港女就系周街都 OK， 就算系同几个女仔朋友啊，等等先啊，呢度一二咁集，点解要自拍呢？ 我觉得如果同朋友自拍咧，都可以接受嘅。 但你冇理由喺条街度行行下停喺度噶嘛？你 可能佢觉得嗰个 moment 自己好靓，好多都真系系噶喎。觉得哎呀，我呢个 moment 好靓，我要影相留念下先。下一秒就唔系咁嘅样噶啦。 我唔明啊，我从来都唔明啊。即系 OK， 咁你自拍你影极都唔靓噶啦。你搵条友揸机咪仲靓 OK？ 咁又唔系，搵条友揸机嘅话，嗰条友未必识你啲角度。 系啦。你唔記得咗咩？我叫求其揾個人影相影唔到㗎嘛。我自己唔同啊， 我掌握完之後點呢，我知道邊個位置我可以執到嘛張相，究竟我係瘦面定係白，我自己掌握到。我每日練啊，你諗下。 都唔係每日練嘅，自拍嗰啲起碼拍卅拍幾廿張以上㗎嘛，啲女仔。 咁又係，咁又係，俾我自拍我都拍幾張啦。 係咯，你唔自拍，你唔拍幾張，揀翻一張擺上微博。 梗係啦，我成日都拍幾張啦，大佬，梗係要拍幾張啦。 嗱，最後啦，有樣嘢問翻 YoYo 啦，其實頭先提到咧嗰啲名牌嗰啲袋啦，好多時我哋去正店買嘅時候啦，即係正買正貨嘅時候啦，佢都係有張保用卡嗰啲剩噶嘛。嗰張嘢其實係咪長期都要 keep 住佢？是不是代表了其實賣回出去二手市場的時候是一個 value 來的呢？ 都是的，因為如果你有提供到這張卡的話，你就算去那些什麼米蘭站啊、什麼站啊、什麼站啊的時候，你起碼給張卡他，你再給個袋他，那個可信性都高過他就這樣看個袋咯。是啊，但是其實當一個袋是out day 的時候，那其實你有張卡都是沒有用。 是啊，另外啦，仲有一样嘢啦，系话，好唔好喺嗰啲地方买二手嘢咧？其实， 唉，这个其实都有好多个传说，就系话嗰啲地方一定会捞啲假嘢入去噶嘛。系咯，但系咁，我觉得如果你系有足够嘅水喉啡住你嘅话，咁去呢啲地去名店买嘢，去专门店买嘢，梗系最好过喺啲二手地方买嘢。是啊，因为其实二手的地方实在太多人掂那个袋，你不知道那个袋之前做过什么啊，可能湿过水啊或者是什么啊。那正如你男仔买电话的话，你会喜欢在专门店买定买二手啊，其实个道理一样的嘛。 你好啱啊，作为一个港女怎可以输蚀用这个二手东西呢？我最多是买叫男朋友买了 个袋我二手店放的。 没错。 我不应该那么蚀去那些什么店买东西，是不是什么站那些。 是啊，默默站。 没错，所以怎么样，所以你是不是要买回几个去？ 我不用买、 你是不是打算买几个来送给人啊？那二手那些跟住有张卡。 我根本冇機會送。Anyway 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我就想問翻 YoYo 啦，嚟緊幫我手可以嗎？做呢個節目，因為咧點解咧即係要講啦，即係其實我哋呢個台咧到呢一刻為止，如無意外係得一把女聲嘅。仲要係講足球嘅啫 ，OK。咁所以咧，其實勁 你要我講足球真係講唔到， 勁缺乏女性。咁我知道其實 YoYo 遲啲啦，你話翻個 blog 俾我聽啦，我知道你有寫 blog 噶嘛，同埋你係對於化妝啊嗰啲 扮靚咯，你可以 扮靚嗰啲嘢，你問我真係一啲都唔識嘅 ，OK。呢個要呢樣嘢真係要靠你咁啊，睇下啦，睇下嚟緊 YoYo 同我哋分享一下啲化妝啲嘢啦，因為。我就有個問題，不過留待好幾集後先問啫。點解今年我夏天見到女仔好興嘅就係、是、條裙咧透嘅 ，OK？ 但係咧後，但係咧就長嘅，即係你背影睇係長嘅，但前面睇係短嘅。你發覺出親去咧買嘢嘅時候咧，即係無論又係啦，銅鑼灣啊、旺角啊、尖沙咀啦，僅有一件喺你左近嘅。 冇錯。 唔完全唔知係，但一著嘅話咧，周圍都係嘅。呢、這個我真係要問你啦，到時 係 啦。 好啊， 好啊，咁今日時間差唔多，咁啊唔該曬 YoYo 同阿 Stone 啦，下個禮拜再見，拜拜。